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0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7座 SUV 可享至高2万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奢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中劲到达83638877。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生活当中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话，这些话呢会给我们格外的力量，让我们振作起来，奋力前进。哎，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些激励过你的话哈。 哎呀，这些话我想打包全都说给今天晚上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的中国男足啊。 是的是的，我们把这所有的话都打包在一块儿，汇总在一块儿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今天晚间的时候，晚一点的时候啊，都能够拥有力量，充满力量，全力往前走。 哎，是咱们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今天送给国足。另外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您格外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呀。 哎，是的，我看见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话题之后呢，也都在发表各自的这个感想哈。哎，有一些话呢确实充满了力量，像永远的儿媳妇儿说，我的命我做主哈。前几年吧，有一个动画片啊，这国产的优质动画片，还记得吗？我命由我不由天。 哎，哪吒呀。 对， 是吧。啊， 是 那个说谁，元始天尊要引天雷下凡，要擒这哪吒。 嗯， 啊，但哪吒人不认命啊。 哎，没错， 国足今天晚上能不能有哪吒那劲儿啊，咱也不认这事儿啊。 是的。哎，虽然说现在啊，各种各样的数据也好，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感觉也好，都觉得啊，国足接下来戏也不大了哈。 哎呀， 但就在一片唱衰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还能够奋力前进，咱不说拿3分吧，咱让这个比分变得好看一些，哎，球迷可能就满足了。 据说现在国足的出现概率仅为0.08%了，各位呀。 天哪，真是惨不忍睹啊。当然了，其实我们在这个12强赛开始的时候曾经也预测过，说这个咱们出现的概率有多么多么的低。哎，当时好像我记得就是不到1%的啊。那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情的走向没有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 哎呀， 也就是说呢，基本上这个故事这个剧本哈，都在情理之中的。 是，今天对于国足的主教练李铁执导来讲压力山大呀。 嗯， 我想送给李铁执导第一句话，站直了别趴下。 哎，我想送给李铁执导或者送给国足将士们一句话，就是使劲儿吧少年们。 我还想送给李铁执导一句话，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 哎呦， 这场比赛一定得给指挥好了，别犯上一场那换人的毛病了， 是 吧？ 哎，我在赛前，哎，总而言之，你有没有觉得哈，这场比赛赛前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也好， 哎呦， 或者说这个花边新闻也好， 哎， 不绝于耳哈。 是啊， 哎，就有人说这场比赛要是输得难看了，那铁子哥离下岗也不远了。 哎，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李铁指导不下课的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不是小组垫底儿啊，有越南就给我们垫着呢， 哎， 再有一个在明年那场主场对越南比赛过年的那会儿的比赛啊，咱要能赢了的话，说这俩条件都满足，李铁指导估计还能带之后的亚洲杯呢。 哎呦喂，合着这要求不高哈，就是过年的时候送一大礼包就行了。 对呀，啊，哎呀，我这边又突然想起了一句话，也送给国足的将士们，今天的比赛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呢。 哎，是的，是的。啊，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再说的稍微正面一点，拥有正能量一些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用李白李大哥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管怎么样，国足将士们能被选入到国字号里边，说明各自呢在俱乐部里边也都是佼佼者， 哎， 那汇聚在一块总得产生点能量吧。 这句话后边一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 是的， 哎呦，中国足球前一段时间可是千金散尽啊，买各种规划球员，哎呀，这规划球员能不能在今天给力呀，啊，咱这个钱没白花呀，是吧？ 哎，你别说这个规划球员的事儿哈，今天你看赛前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来了啊，消息都来了，还有说这规划球员在打完十二强赛之后都何去何从呢？ 啊，不一定， 哎，不一定，不知道，反正现在呢也是众说纷纭。我们稍后节目里边呢也给大家说道说道，您看看人家安排合理不？ 哎，宝姐姐说了，生活当中的这一句话给她格外的力量，说你是最棒的。 啊， 哎呦， 哎，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一首歌？那歌里边吧，就是一个小女孩蹦跶，然后一边蹦跶一边唱着，你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你听过这首歌吗？ 我听过， 就特别无厘头。 虽然无厘头，但是 很魔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 哎，真的是，真的是。 宝姐姐说这是一种心理学上叫心理暗示。 哎， 照镜子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有自信的。 你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哎，国足赛前需要照着更衣室的镜子，好好的激励一下自己呀，啊。 哎，是的。今天这个康乐也给我们找了很多的话哈，其中有一句呢是这么说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哎呦， 希望今天无论是铁子哥也好，还是国足的这些将士们也好啊，都能够把握住场上的机会，别等自己某年某月某一天突然想起今天晚上这个场景的时候捶胸顿足啊。 是啊，这个名句是来自岳飞岳武穆啊，哎呦，那是真是太厉害了。岳飞精忠报国，这咱又得提出来了。国足今天咱们是代表国家队出战的啊，在海外面对强大的澳大利亚队，能不能现场来点这个所谓的精神的力量，给国足更多的加持啊。 哎，是的，我觉得现在哈咱们也就剩精神的力量了。你看今天晚上咱们就是为荣誉而战嘛。 哎呀，你看这边无时无刻不在的说这国足今天肯定得聊，难道不聊一聊欧洲那边预选赛吗？啊，他说 C 罗、莱万、伊布、哈兰德，哎呦，加一吴磊，说五大球星马上要无缘世界杯了。我跟您这么讲吧，首先一个观点，世界杯缺谁都照样办。世界杯曾经缺过荷兰队啊、法国队，很多强队都缺席过，球星都缺席过。这吉格斯从来没参加过世界杯啊，但世界杯依然是他有魅力在这儿的啊。不管是这梅西、C 罗都不来世界杯了，明年世界杯我相信同样的精彩。 啊， 再有一点，我想联想到是什么啊？说这 C 罗的葡萄牙也得去打附加赛了，对吧？啊，这意大利队欧洲杯新科冠军也打附加赛了啊，所以咱们国足看看人家欧洲区那边。啊，都说国足有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咱别介，看看人家 C 罗，看看意大利队都有可能无缘世界杯呢。啊，咱们这边心胸就更开阔了，对吧？ 你要这么一对比的话，确实心里边就好过多了哈。这 C 罗参加不了世界杯不是新闻，哪一天咱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了，那才是大新闻呢。 哎呦，你看老傅也是送给中国队一句话：进一球赢一场，甭管出现不出现。啊，这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了，咱们赢了越南队也进球了。 嗯， 就是出不出现这事儿，现在来看概率是0.08%。哎呦，你说这概率，我看这概率后边啊，这国足每一次都是啊，在查什么概率啊、排位的时候，总能给我们球迷朋友们上一堂生动的地理课呀。 除了地理课，还有数学课 啊。对，所谓的地理课就是他后边排的这些国家队吧，啊，什么这很多国家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过，都不认识啊。等一会儿给您具体的来介绍。当然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大家时间可千万别记错了啊。今天晚上应该是在11点整。国足与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呀。 没错，那从整体实力上来说呢，国足和澳大利亚确实有是差距的哈。那对手大部分球员都是来自于欧洲的，咱们和中国队，咱们的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为荣誉而战哈。李铁在赛前的时候也说，说我和球员说了一个小目标啊，至少比第一场踢得好。那这个小目标我觉得应该不难完成吧哈，都已经经历过几轮比赛的洗礼了，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自己的状态，这也是最低的要求了吧。 哎，是，反正打这个澳大利亚队啊，我看很多人预测说估计没准儿差不离儿，又是攻出去的话容易0-3，这个很惨的比分出来了。 今天不是你看这个各路大神们哈，媒体人也都在对于这场比赛进行前瞻。我今天看黄健翔就说了，说我觉得今天国足绝对不会像第一回合那样再输3个球了啊，本身那个比分就是战略决策失败的恶果。他说不过我也可以预言啊，一旦对比第一场的0-3有些进步啊，大家就等着看对舆论批评的反击吧。另外他也说，我跪求实力打我脸，我的脸和中国足球的胜利比起来什么都不是。 反正这场比赛啊，国足要放平自己的心态，同时要认清自己的实力。咱们实力跟澳大利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千万别一上来就跟人对攻啊！一上来比如说把这规划了啊，洛国富阿兰都派上来了，咱就一下自信心爆棚跟澳大利亚打对攻，那个结果我想会是比较惨的，因为咱们的防守不行啊，相当于好友一比啊，小青蛙跳悬崖，愣装蝙蝠侠，咱不干这样的鲁莽的事儿，各位，就是一开场稳稳当当把防守做好，争取半场至少保一个0-0啊，下半场看国足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机会啊。 就是摆大巴也不是难看的事儿嘛。思雨说了啊，这个备受鼓舞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我觉得这句话送给国足也非常的恰切。 红果他说了，坚持就是胜利，给国足加油，用坚持到底呀。反正国足现在0.08%的这个出现概率。哎，我看了哈，越南队是0.01%。比我们更那个什么，更低一些。对啊，这国足只要这个出现概率没到零呢，都说明有理论上的希望。 哎， 各位， 是的，人家不经常说吗？说纵使只有0.00001%的希望，我也得使劲儿来创造一个奇迹呀。 哎，是。这个屈原的千古名句，所谓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这里也是送给国足啊。中国足球需要努力的地儿，需要进步的地儿可多了去了。真的不只是说这一届进不了世界杯，或者能进得了世界杯就完全解决了啊，包括联赛啊、青训等等等等，留给中国足球要做的功课是太多了呀。 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的一份23人大名单哈，都有谁缺阵呢？在这份名单当中，金敬道、董春雨、王秋明、刘彬彬缺阵，4名规划球员蒋光太、阿兰、艾克森和陆国富都在其中的。那具体的这份名单是这样的，门将的3位人选依然是刘殿座、严俊林和王大雷，后卫线上包括了蒋光太、张琳芃、于大宝、李磊、王刚、王申超、李昂、朱晨杰，中场线呢则有张稀哲、池忠国、徐昕、吴曦和蒿俊闵，前锋的几位还是吴磊、艾克森、阿兰、洛国富、张玉宁、吴兴涵和巴顿。具体的这个首发名单我们再等一等吧。 当然了，也看到了昨天晚上李铁指导在参加赛前发布会的一些表态。这个表态据说现场好像中国记者就比较少了，好像就是2-3家左右吧，提问的也是比较少。主教练李铁说了，我们经历很多，也战胜了很多的困难才来到12强赛，非常珍惜每一场比赛， 经历五场比赛，球队越来越好，越来越能适应比赛节奏了。这几天训练，我们队员都很专注，希望明天比赛能够竭尽全力把比赛打好。我看到有球迷说了，哎呦，你这踢了五场才开始适应比赛节奏啊，这都快被淘汰回家了， 就是快回家了，突然找到一些感觉了啊，这是找到回家的感觉了吗？不过呢，还是有被问到一些这个实质性问题的啊，被问到中国足球未来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时候呢，李铁也说，首先我们还是要搞好青训，选出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尽早，你看啊，他尽早送到欧洲、南美、日韩比我们水平高的国家去磨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之后呢，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我们亚少赛、亚青赛是常客，进十二强赛常态化，那国家队集训有80%的队员来自欧洲，不一定是五大联赛，只要是来自于欧洲的主流联赛，到时候我们有实力去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抗衡。 哎呦，又有网友挑毛病，说这句话说的有问题，说了啊、如果咱们实力这么强了，那还能用你李铁指导这水平的吗？我看网友这个很尖锐的一个反驳。当然了，李铁指导他这在这发布会上还能说什么呀，这已经批评到这个地步了啊，所以李铁指导现在也需要一些话的激励。我们今天来聊聊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你格外的力量，一句话送给今晚的国足。哎呀，我又想到一句话送给李铁指导啊，车到 单门只送给他吗？ 对，就送他吧。 好， 这两句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就是顶住这些压力吧，继续好好的一个表现。但是李铁指导也认为，从整体实力来说呢，跟澳大利亚这种差距确实存在的，但是呢，他也说了，认清这个差距的同时，也不要放弃对于每一个球的争夺。确实在足球场上，我们经常讲足球是圆的，实力差距很悬殊的两支球队，可能结果哎，你一看吓一跳，这都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呀。 哎呀，还有孙东林，我觉得他这些话呢，送给今天晚上的国足非常的合适。他说，面对难事、困难事哈，不要慌，不要气馁，心存阳光去解决，心态决定一切，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句话不光是送给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也送给中国足球。 哎，是，我这边突然又想到一句名言啊，是来自拿破仑的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啊，国足虽然这个水平咱们认了，我水平不够强啊，但是你必须要有在赛场当中，只要站上赛场那一刻，你要有战胜所有任何对手这样的一个欲望和心态。别说现在站的是澳大利亚队，就是法国、巴西，国足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场比赛咱们是奔着赢去的。 是的，哎，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好哈。咱要是首先就想着说这场比赛我肯定赢不了，那这比赛结果可能会更加的惨不忍睹。 没错呀， 哎， 未战先怯乃兵家大忌。 没错没错，我们刚刚看了这个黄健翔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赛前的这个预测哈，再来看一看范志毅对于这场比赛赛前他是怎么说的。哎呀，对于十二强赛目前这个结果呢，范大将军认为很正常，尤其是中国队处在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摆在我们自身的位置去看待，摆正我们自身的位置去看待十二强赛我们的同组另外五个对手的实力，球迷都希望自己国家队可以出现，但是比赛不是靠我们想象的，实力差距在那儿呢，比赛打到现在很正常。 哎，我看了范志毅这个视频大概有8分多钟、他个人做的一个自媒体节目，专门是聊国足这事儿啊，特别聊到了大家这几天一直讨论的，说李铁指导换人的问题啊，是不是有问题？我看范大将军他说了，那个换人的时间，他认为是可以商榷的，就可以商量的，到底好不好啊？但是他认为，以国足的整体实力，丢球可能也是一个迟早的事儿，就是你这个后防实力是那样的，不是那个球丢了，也是其他的球丢了， 明白了， 你肯定得丢一个。另外，他也是提到了，就是啊，我们球迷包括媒体在关注这个球队的时候，可能只是看到了某些点，而作为球队的现场的指挥者李铁指导还有助理教练团队啊，他们观察的点可能是更加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可能大家信息不对称造成了 对于李铁这样的一个评判啊，大家有空看一下，在网上搜一下，就是范大将军范志毅，我认为有些许的点评还是比较的客观和理性的。 没错没错，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介绍这个 0.08 这个数字哈，康乐也说每次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把这个地缘地理哈又拿出来再说一遍、 是学会了很多全新的这国家的名字、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的。那现在呢有数据统计哈，咱们现在是处在需要祈祷区， 哎呦， 因为出现概率只剩下了 0.08%， 想要出现恐怕只能剩下祈祷这个方法了吧啊。那五轮比赛过后呢，我们现在是排在小组倒数第二，越南排在倒数第一，我们0.08%，他们就0.01%，阿曼现在是5.76%，沙特78.38%，那基本上就出现了呗。日本77.51%，澳大利亚70.84%，所以咱们这个组哈实力对比相当的明显。值得关注的就是国足本次12强赛出现的概率，目前只低于瓦努阿图、洪都拉斯、塔希提、斐济，还有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基本上就被宣告没戏了呗。 哎呀，这里边好像塔希提，很多朋友看球的还知道 啊。 哎呦，这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进过世界杯， 对吧？ 对， 嗯， 斐济好像说这是， 斐济也听过， 是旅游胜地。 哎，总而言之，就是都是那些，咱不能这么说，就是边边角角什么的哈，但就是那些 比较小的，是确实这个国家也都比较小的。哎，是，另外说到这个塔希提，可能有朋友有印象了，这是宫磊指导，外号是什么？塔希提球王。 哦， 宫磊指导是经常到央视解说嘛，也曾经当过主教练。啊，他当年到塔希提踢球时候，就是塔希提的足球先生，然后被塔希提那边的足协推举为世界足球先生的候选人， 哎、 所以说真的是塔希提球王、 嗯， 在那边相当于咱们中国足球当年给塔希提来了一个技术扶贫。 哎，那也是不错了，能在某一个领域做到这个佼佼者啊！ 哎，是 也是不错的事情了。 是， 哎，总而言之，咱们现在就和这些国家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概率区。 对，反正国足这边也别太，哎呀，着急上火了。 哎、 这个咋办、啊？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另外我们一会儿还会安排相应的连线啊，马上这边给您看看，连一下足球媒体人刘翔宇吧。刘翔宇最近也是在关注足球啊，关注国足的事儿。另外，在6:30左右，咱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哥，让他也是前瞻一下国足对澳大利亚今天的这场比赛。 嗯， 你看， 今天聊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您格外的力量，而且我们要把这句话送给今天晚上的国足。 哎，樱木花道铃木他说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隔刃啊，只能自己去学去悟了。他这句话送给国足。哎呦，就是李铁指导这师父、给各位领进门了。好像说李铁指导在场边很着急啊，也大喊大叫的。我认为是什么？他肯定觉得某些国脚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啊。 嗯，哎呦，糖果113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中国队开场5分钟能进一个，哎，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康乐， 一切皆有可能啊！要按照您这么说的， 哎， 咱5分钟进一个，赶紧摆大巴， 是的， 化身为变形金刚， 嗯啊，双层大巴， 3层都行， 啊、3层都行， 咱摆起来， 有可能，有可能，没准澳大利亚就拿我们就当一道小菜呢。 啊，是啊， 是吧？ 希望澳大利亚队能轻敌、啊，我们能够这场比赛创出一个奇迹来。这边导播已经示意我联系好了足球媒体人刘翔宇。翔宇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翔宇，这场比赛之前我看到各位评论员包括球迷的讨论，上一场我记得你对国足和阿曼的比赛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有60%的可能性战胜阿曼队，结果最后是打平了，当然国足那场是有希望获胜的。那这一场今天晚上11点中国男足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你认为获胜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啊？ 从实力上来讲确实是不如澳大利亚的，但是呢上一场比赛其实总体来说踢得不错，可能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丢了2分吧。啊，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希望能有一些好的运气啊，希望能平稳的发挥啊。我自己个人依旧保持乐观的态度吧。 这场比赛我看到有相关的媒体预测了，说如果一旦国足输给澳大利亚，比如像 刚开始输的这个0-3那种比分的话啊，认为说李铁指导的帅位有可能是比较的危矣了。小雨，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对于李铁指导的重要性？ 其实过去几场对于他来说都非常重要。李铁指导现在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和争议啊，不单单是这一场比赛所能决定他的问题。这场比赛我觉得无论是李铁还是国足球员都应该放松心态了，去好好去享受比赛吧。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咱们只剩理论上的希望，这场输了可能理论上希望都非常渺茫了。那我们再去想4年之后的事情，接下来可能连进入12强赛都会非常困难。所以我希望大家去享受比赛吧，啊，这样的比赛踢一场少一场吧。 享受比赛的话，李铁指导他的帅位，你认为还会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帅位有影响吗？ 你说现在换他吧，谁来接呢？可能会有人接，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了啊。所以我觉得要换，其实早就应该去动手，而不是说现在这场比赛了。当然这场比赛之后，可能如果说打得特别难看，又一轮的暴风骤雨又来了。可能足协会，再不动作的话，就有点太不作为了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足协去决定这个事情吧。 当然咱们再聊聊技战术方面的事儿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这一上场咱们就跟澳大利亚这摆摆大巴呀，啊，或者打打防守反击啊，是不是就能够至少坚持半场的比赛？另外，对于这场比赛规划球员的使用，翔宇，你觉得是否应该沿用上一场对阿曼的那种决断呢？ 对，上一场对阿曼的首发阵容整个踢的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沿用。包括整个技战术打法，上半场踢的是不错的，甚至我觉得上一场比赛的前45分钟是整个国足12强赛踢的最好的45分钟，完全去应该沿用啊，包括规划球员的这个首发的使用。只是在换人方面，希望不要再出昏招了啊，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这场比赛，你觉得吴磊他的这个作用啊，上一场打阿曼，是不是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啊？这场比赛对吴磊有没有格外的一种期待呢？ 吴磊其实在他体能有保证的情况下，他还是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打阿曼他也进球了嘛，当然也错失了一个必进的机会啊。这场打澳大利亚，按理来说吴磊应该有一定的优势，澳大利亚可能相对转身慢一点，吴磊可能脚下更快一点。但是咱们看第一场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吴磊对上对方的这个左边后卫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觉得吴磊的位置可以稍微调一下。 你认为往哪里调比较好？吴磊这位置， 那吴磊我觉得吴磊不行，去打个影锋也可以，去打一个这个在前锋旁边的一个影锋的位置，不要给他放到边路。 当然对于这场比赛啊，有球迷还谈到了说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李铁指导下不下课。我看到有一个球迷发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如果他不是说让中国队垫底，现在越南队是垫底嘛，这是一个条件。再有一个条件说，之后咱们过年那会儿跟越南打的主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要能把越南队赢了，满足这两个条件，我看有一位球迷说了，李铁指导应该就不会下课，继续求稳，让他继续带着，然后带着国足去打2023年的亚洲杯。翔宇，你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吗？ 我觉得不应该再去以打越南那场比赛为标准了。真的，如果说这场比赛再打不好的话，咱甚至可以考虑接下来比赛是不是用一些年轻球员去锻炼球员了。就是已经谈论不到后面打越南的一个问题了。这场比赛呢，因为之前打阿曼那场平了之后，所有的外界的舆论也好，包括足协的相关领导也好，我觉得他们应该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包括李铁本人虽然心态很好，但是你从他这几天赛前的发布会啊，包括他自己在发微博的一些动态，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如果这一场真的再打不好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去想那么远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所要想的事情就是接下来比赛用什么球员去打，可能更年轻一些的球员，让他去更早的接受一些大赛的锻炼，接下来下一届的12强赛、40强赛可能才会打出更好的水平。所以 是 我觉得还是看眼前吧，不要看后面了。 翔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句话送给今晚的国足，这个问题问给你，一句话。 享受比赛，不留遗憾。 哎呦， 还两句话，多给一句话。好，今天我们为您连线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咱们下回再聊啊，翔宇。 好，再会。 享受比赛啊， 享受比赛不留遗憾，我觉得这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哈。 我不认， 嗯， 我觉得这个队员们啊，他们应该有一种念想是什么？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哎，世界杯好像不太有可能变成两年一届吧？ 现在有多方呼吁嘛啊， 你看， 哎，有多方就不认可。 咱们还是按照四年一届这么聊，嗯，国足的这个国脚们应该想一想，四年之后啊，你还踢球吗？首先。 反正之前有统计， 有一些不踢了。 咱们这个国字号平均年龄是29岁吧？好像是 啊，对呀， 啊， 有些人肯定四年之后就不踢球了，退役 了。 嗯，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就算你踢球了，四年之后你状态能保持到，还能入选国家队吗？ 嗯， 也不一定。所以种种的不确定性，四年之后，啊，这个都抓不着影的事儿。 哎， 咱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活在当下。 嗯。 啊，就是国足这队员们，我也送给你们一句话：国足队员们，活在当下，咱们啊，把所有的劲儿都给拼出来，别想什么这，哎呀，我以后怎么怎么在这个啊努力训练啊，再重新的踢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先别有这念想了，各位啊。 嗯，也希望这个国足将士们能有一点，咱们在之前哈看电影的时候，长津湖啊。哎，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电影电视作品里边给我们带来那种激励的感觉， 哎， 我们就当这场比赛是一场战役，我们要拼尽最后一颗子弹。 是，就是国足的心中啊，要有一种所谓的英雄的这个情节。 亮剑。 啊，对呀，啊，你要是成为比赛的这个英雄，才能够所谓的力挽狂澜 啊， 嗯， 啊，这个是心理方面的抚慰，我相信国足也会做的。这边马上送给国足一首歌曲。真心英雄啊。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岁岁变变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好的，这首《真心英雄》送给国足，也送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你格外的力量？今天晚上一句话，我们送给国足。哎呀，咱们都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嗯， 爱拼才会赢。 大赵新叔叔，哎，你说你先说。 啊，这我就说爱拼才会赢，啊，这句话送给各位是。 那我说大脚青叔叔了啊， 啊，他咋了？ 他给了一句话叫做请赐予我力量吧。你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个动画片叫做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是西门 啊。我记得那个西门。 是的，他每次就要变身之前他会跑到一个像王座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然后就举起自己的宝剑说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是谁谁谁。 哎，你看一下就有力量了。 对，我就希望国足可以在上场之前也可以大喊三声。 现在在网络上面特别流行的这也是请赐予我力量吧，后边那一句话改了 啊， 奥利给， 啊， 是吧？加油的意思，你看。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是奥利给国足啊，加油！ 是，也希望国足今天晚上真的可以甩下一些包袱，咱们就既享受比赛，同时呢也要拼出血性。我刚刚看了很多球迷朋友们的留言，我觉得大家对于国足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哈，就踢得不丢人，打出血性就可以了。 是啊， 嗯。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是，只要拼出来，我觉得全国球迷，也都能原谅国足吧，就是吧，都人家已经拼尽全力了，也不是说不尽力，要是不尽力的话，大家还埋怨埋怨。 哎， 你包括李铁指导，不，国足将士们其实也是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了，是吧？ 嗯嗯。哎呀，就说得很无奈啊，但是确实现实就是如此的。四季维度也说，我特别喜欢的一句名言是，我为第一句话啊，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啊，这是苏格拉底说的。国足醒醒吧，醒醒啊， 晃悠晃悠， 使劲晃 啊，是，来一，哎，这什么？之前网上有那个，我看特别流行的， 嗯， 啊，什么来泼一盆冷水？我看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 啊，冰桶挑战， 冰桶挑战， 冰桶挑战啊， 是。 那会儿呢，这个冰桶挑战，我记得当时是为了一个公益事业吧，就渐冻人这个哈。 对。 希望国足呢，今天在西亚那边也确实挺热的，时不常的也用冰水给自己，让自己冷静冷静吧。 哎，是，有时候生活当中的一句话，确实能让你有格外的力量，也让你能格外的冷静。 嗯。 鹏他说了，哪里跌倒就在哪里休息吧。您这话。 不要躺平，站起来。 啊，应该是在哪里站起来。 啊， 哎呦，国足，你说关键是总在同一个坑里绊倒好几次了。 哎 啊，我们经常讲再一再二不再三，希望国足能够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嗯， 今天晚上11点比赛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啊。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看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关注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高宝莉，第四名孙东玲，第五名爱吃水煮鱼。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给各位聊回来呀。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70705756。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 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用一句话来送给国足，让他们充满力量，这句话是什么呢？ 你赢了，我把我自己送给你。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呀呀呀，没有没有 呀呀呀呀，不行 不行，我也不是美女，人能看上我吗？ 还是赐予我力量吧，我是西曼西瑞都可以啊。刚刚大家都在说这个到底是西曼还是西瑞呢，他俩是兄妹，你看这一说吧就暴露年纪了。 哎，你一说西瑞我这手机差点响，刚才我这又有个西瑞呢。 Hello Siri。 啊，是啊。哎呀，我看有朋友刚才说了，还有一位朋友为国足抱屈呢，说又委屈又愁啥的。 真的吗？ 我劝您一句，愁不愁看看人家葡萄牙， 嗯， 冤不冤瞅瞅人家意大利，人家这俩世界强队都要打附加赛，而且还有一定概率进不了世界杯呢，所以咱国足别瞅了，各位是吧？ 哎，就是 想开点吧。 哎呀，所以这个你看大家在大战开始之前哈，其实我觉得多半都是在给国足加油使劲儿的。那现在呢，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场外纷纷扰扰的声音，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咱还是屏蔽掉吧。 哎， 咱还是给国足一些正能量，给他们一些鼓励，毕竟晚上的比赛多少还挺重要的呢。 没错，大战之前啊，这必须给国足各种各样的鼓励。 对啊，你说开始还未战先唱衰也不合适啊。 对啊，而且这个确实是这样啊，比赛还没打呢，你怎么知道到底是马呀还是骆驼还是什么东西拿出来溜一溜啊，对吧？啊，万一国足一下变成千里马了啊，把对方这袋鼠一脚，咱们一脚踢翻对方，啊，都说袋鼠会拳击， 哎， 是吧？咱们 说那尾巴特厉害 啊，是啊，反正咱们谨防袋鼠的头三板，是吧？这摆拳、直拳、组合拳。我觉得开场咱顶住他的狂攻之后，国足会有喘息之机的，各位。 哎，就像刚刚有一朋友不是说嘛，说没准5分钟之内咱进一球，然后咱摆起双层、三层大巴都可以。 哎，是，哎呦，这边还有朋友说，康乐，我们看到你的这个视频了，还有夏萌的，说冷不丁一看，康乐长得有点像亚尼斯。 哎呦， 的翻译呀，哎呦，我这头发挺多的，您这， 我还说你这。头发没那么光亮啊。 啊，是啊，亚尼斯翻译长啥样我还真没太见过， 就文质彬彬的那位嘛。 啊，那是 也戴眼镜， 是是是，反正这个亚尼斯我是现场采访好多次了，平时底下说话特斯文一个小老头，但是在比赛当中马上换了一副面孔，这是人家的职业性啊。 哎，是的是的， 包括当教练也是，李铁指导平时好像我也采访过李铁指导，在发布会当中也慢声细语的，偶尔吹着头发好像也挺儒雅的，但是在场上真是没办法，大家也理解人工作性质，你说他着急了他不大喊大叫还能干啥呀。 我看很多朋友还在说咱们还是挺护着铁子哥护着李铁的哈，其实也不是说护着他啊，不是因为他是李铁我们才护着他，而是因为现在在国足这个主教练的席位上除了他又有谁还能上的呢，上来之后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好成绩呢都不知道。 哎， 那还不如现在呢咱也别太着急，先稳住咱们的内心，看着呗，反正中国足球也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了。 哎，有一句话叫什么，珍惜眼前人。 哎， 还有那首歌珍惜眼前人。哎，这李铁指导反正大家心里有个谱啊，一旦说比赛打不好要辞职了或下课啥的了，没准过两年有的球迷还是怀念说李铁指导当年还挺哇吹头发还挺敬业啥的。 哎，我觉得这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哈，我们 就像 现在怀念，不是还当时还有人怀念卡马乔，我特别不能理解。 是啊，可能卡马乔家亲戚吧。这高洪波指导最近不有很多怀念吗？ 哎，就是， 但是我翻看了之前 当年，哇，我也记得 那论坛 那说的， 我特意这两天翻了一下当年的论坛，都是有字有据的，全都是网上互联网都留痕迹的啊。当年就是批评高洪波指导的很多人就说，哎，你怎么用杜威啊，用谁谁的什么是这那的，批评的 我看有一些言辞比现在批评李铁指导还激烈呢啊，所以咱们球迷也是别犯同样的错误啊，就是您可以批评李铁指导，但是我认为啊，咱们最好是别，第一别人身攻击，第二呢别过于的情绪化啊，您说的真有道理的话，我这边还帮您扩散呢，对吧、 哎、 我还帮您说呢。哎， 孙东林说这好孩子啊都是夸出来的，鼓励才是对，打骂影响成长。确实是这么说哈，现在就各种育儿博主啊，或者说这些大 V 哈，都提倡说孩子呢你别打别骂，还是要去夸去鼓励，确实是这样哈，多鼓励多夸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他逃得不行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朝他后屁股来一脚吗？ 啊，哎呦，这边，OL 他说了，这、啊、医学上不有说法吗？ 嗯、 回光、 啊， 说国足是会回光一下吧？ 啊，是， 说不定今天晚上真有戏呢。 哎， 你看， 你别这么，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我越来越笃定、 哎， 咱们没准能在上半场先进一球了。 是、啊、，OL 这朋友，您这是不是平时《聊斋》看多了？ 啊 哎呦， 还有这个，我叫熟木说，哎，别说啊，国足这孩子咱可没少鼓励呀，嗯， 是， 就说对国足还是以鼓励为主，是鼓励鼓励哈，现在也就剩鼓励了，你说今天这会儿咱再对他又打又骂的，也来不及，改变不了什么了。 哎，我们下节目马上，我今天买好了， 嗯， 买一大盒朱古力， 鼓励鼓励， 朱古力，回家一边吃朱古力，一边看着国足比赛， 对， 我给国足鼓励， 哎， 这是绕口令吧？ 给他们多一点鼓励鼓励。 哎，是，这边大家还有提到的说欧洲足球这边， 嗯， 是咱给各位都聊到啊。另外国足这边呢，六点我看看。6:30吧，咱们 好嘞， 连线一下足球评论李哥老师，继续跟我们说国足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啊。李老师应该会有其他的看法。另外6:05左右，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想说让我们聊聊篮球啊，篮球周琦最近好像表现不错呀、 哎。 晨晨刚才发来了这个信儿， 第二站比赛吗？ 哎，是，这比赛表现的应该是很有存在感。等一会儿6:05吧，咱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 嗯， 给说说周琦，澳大利亚表现那么好，周琦以后的这个前途无量啊。另外，中国男篮现在集训当中，也给中国男篮建言献策一番吧。 的，那微博、微信这边大家呢，可以啊，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继续畅所欲言。 是，这边咱们，哎呀，好多人说了，就关心意大利啊，关心葡萄牙，咱们得聊一聊吧。 哎， 咱这屋意大利球迷可不少啊。 关心帅哥的， 是 啊，看一看这个世预赛欧洲区 C 组的比赛，意大利0-0打平了北爱尔兰。那意大利呢，连平也痛失了小组头名，这样瑞士队哈直接出现了。瑞士直接晋级世界杯，意大利呢只能去打附加赛了。他们在附加赛当中有可能会遇到 C 罗，小组赛、半决赛因为都是种子球队不会相遇，但决赛有可能会相遇。这对于意大利来说呢，也是巨大的挑战。其实对于 C 罗来说，何尝不是挑战呢？ 哎呀，我觉得最大一个挑战还有什么心理上的挑战？ 就是 我是欧洲杯冠军，我要是连世界杯都进不去，那国内意大利球迷得咋看我呀？ 就是，而且对于这些球队来说，他们可能有个思维定式，就是觉得我们向来都是快速解决战斗的哈，因为我们各自还要有俱乐部的比赛要打呢，这小钱儿还得挣着呢。 哎， 这个比赛呢，这世界杯比赛，我们能快就快哈。没想到就给耽误了呗。 是。哎，反正意大利要进不了世界杯，我是不会多么的难受啥的，不会。我同样的观点， 也没你喜欢的人了。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一个观点，世界杯缺席过很多大牌球星， 嗯、 缺席过很多大牌球队，法国什么的、荷兰都缺席过。你少谁少任何队，世界杯照办，精彩仍然是存在的。 嗯， 而且我觉得呢，意大利啊，曾经是吧，2006年世界杯那会儿，齐达内啊，我的偶像，啊，当时跟意大利之间的这个是吧，产生了不愉快。好像，所以我对意大利现在好像一直没过去啊，这么多年还没过去这劲儿呢。 嗯， 所以 现在过去了吗？ 现在反正，意大利要进不了世界杯，我估计我这劲儿能稍微过去点儿。哎，我们这屋好多意大利球迷，不是得罪各位啊，千万别得罪各位了。 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意大利现在遇到了一些坎儿之外呢，你看看还有一些球队哈，日子过得呢也没有那么的舒坦。这边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比赛，欧洲区最后一轮哈，英格兰10-0战胜了云南球队圣马力诺，凯恩上演了 大四喜，他也登上了世预赛欧洲区射手榜的首位。最近两轮比赛凯恩都打入了进球，打入了七球，在对阵阿尔巴尼亚的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还有一次助攻。那对圣马力诺这场比赛呢，上演了大四喜。不过对荷兰队还有一场比赛，这个德佩再次超越凯恩也是有可能的。 哎，是，哎呀，这个算来算去啊，呀，两只手已经数不过来了，世界杯参赛队已经是超过十支了。 嗯， 你看， 是啊， 多快呀！哎呀，我就真是越看这我就开始为国足上火了。 别上火，别上火。 哎呀，你说这要是还有，比如只出现了一支，感觉国足，哎呀，还有31个这个席位呢，是吧？ 想什么呢？咱排世界第75。 哎呀，是啊，现在已经有11个队确定参加人世界杯了呀，多好啊！ 哎，这个咱们也就只能看一看了哈。这确定的11支呢，分别是卡塔尔、丹麦、德国、巴西、法国、比利时、克罗地亚、西班牙、塞尔维亚、英格兰和瑞士啊。这些球队呢通常也都是在世界杯舞台当中的一些常客。 哎 哎， 你别说， 你大爷， 可不是嘛。这十一个队伍除了东道主卡塔尔，我觉得国足说稍微我们可以不服不忿一点， 哎， 其他队咱都顶不了人家。 是的，所以咱们要不什么时候也承办一届世界杯。 哎，是，咱们要当东道主，那肯定就能出现了，是吧？ 也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光辉。 哎，东道主，哎呀，卡塔尔，你看明年我很关注的就是卡塔尔给自己分什么样一个组啊，是吧？ 嗯， 肯定是种子队了。 哎，那肯定，东道主肯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呀， 给自己谋一个好出路 啊，给自己组分的都是感觉全是最弱的队。 哎， 啊，但是，大家想想，俄罗斯世界杯还有南非世界杯啊，这两个就是队伍被誉为都是比较弱的东道主的球队了， 嗯， 但是说能不能出现啥的，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呀。 嗯，是的，哎，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呢，我们又一次成为了世界杯的看客啊，当然这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 别 心情了。 别这么说呀。 啊，不，我说错了， 咱们还有希望呢。 对不起， 咱们还有 0.08%的希望。 哎，是，哎，这个希望好像我感觉，我挂一个这个。即使刮那彩票好像都比这中奖概率大吧。 我觉得中一个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0.66元的概率都比这个高。 哎，嗯，大家中了吗？好多经常点赞的朋友好像是格外的幸运啊。 经常会中哈。 是，这边看看即时的一个点赞助力榜，1908是冠军，永远儿媳妇儿亚军，爱吃水煮鱼铜牌，这我叫熟墨和高保利是分列第四和第五位，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精彩点赞。咱们今天晚高峰2个小时，5点到7点，夏蒙康乐给各位聊一聊力量的事儿。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你格外的力量？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话？咱们一句话送给今天晚上的国足吧。 嗯，微博微信听听 FM 继续聊起来。 哎呦， 哎，怎么大家说着说着就说起了整容这个事儿呢？ 整容，那难道是刚才说到？ 你们没说什么呀？ 咱没提韩国队吧？ 没提韩国队啊。 啊，是。 韩国队那边的成绩，咱们也没太多的去关注。 对，跟咱们不一个小组的。 对。 关心人干啥呀？ 就是 啊。 估计人韩国队估计大概率也出现了。 哎，当然了，如果您有这个好看的照片，也可以发过来给我们看看呀。 啊，我看到了，刚才有朋友发了，这是。啊，某位韩国女明星的图片在我们群里边， 我怎么只看见了两天呢？ 是吧？好像还有这个全智贤的这个好几个图片，啊，这也是大家愿意发可以发一发啊，在我们聊天室当中，您是到3级这个等级才可以发图片。 哦，加油，加油升级！ 我们这屋好像最高现在是7级， 嗯， 很多是6级的朋友。我们聊天室大家知道一共有多少级吗？ 嗯， 一共有15级呀，各位！ 哎呦，升级打怪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哈。 哎，是15级，我看了一下，经验得达到20000多经验。 哦哦哦，你现在多少级？哎，7级。 我才3级。我给各位点赞，我自己我不升级呀。 啊。加油加油啊，多加油。 啊，是好像说啊，每天来报道一次才给2个经验值。 嗯， 所以各位您想达到15级。15级相当于什么？您要达到15级，在我们这屋就是相当于法国队、巴西队的水平了。 哎， 您现在估计跟我们国足差不多。 现在大家都还是 哎 中国队。 哎，是，咱先是做国足，但咱们努力啊，天天都来啊，希望国足咱们这次就算咱进不了世界杯啊，咱还得平时努力去训练， 嗯， 一点点进步， 啊，这路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哎，送给国足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无路可走。 哎呦， 啊，我以为是、 哎、 这 两句话 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啊，或者说让别人说去吧。 哎，是的，是的，就是别去想那么多了，哎，包袱也别那么多了，这已然这样了，咱就敞开怀的，使劲儿。创造最好的成绩吧。 哎，你看老亨特他说了一句话，尊严来自于实力呀、啊、把这句话他送给国足了。 嗯， 也对。另外这边还有一句话我想送给国足的，就是、 嗯、 也是一个名句啊，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哎， 就是咱们可能球迷也是，这句话也送给各位啊，我们追求都挺高大上的，都希望哎呀，国足马上这个踢法咱变成这个欧洲的这个主流踢法， 嗯， 啊，像这个切尔西踢的那么快，像利物浦抢的那么凶，像巴萨传的那么好，哪有那么一天的，是吧？蔬菜大棚都扣不了，说一天能扣出来个国足来， 哎呦， 对吧？ 那没有那么是速成班的哈。 对呀、 啊，嗯， 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各位。 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就会贴那种海报啊，那种画画哈，上面就会写什么“知识就是力量啊”这样的话，“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送给国足的话，可以改一下，改成“基本功就是力量”。 哎呦， 哎，就又得说回到这个青训这方面了。刚刚有朋友还说，今天聊国足，干嘛又说这个青训啊？有什么关系吗？那没有关系吗？ 这是 非常有关系的啊， 长远的关系。 对对对， 是可能你现在看不到说，哎呀，青训。这个有什么直接的这个联系吗？但他可能十年之后这个联系一下子会产生出来、 哎、 效果会发散出来的事儿。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这说的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需要长期的积累，而培养足球人才怎么着也得十几年的时间才行啊，各位啊。 嗯，是，所以还是有点耐心。这个日本足球崛起花了50年的时间哈，咱们是不是也能花那么长的时间去细心的耕耘这一块绿茵场地呢？ 哎， 这是得问谁？得问谁？ 是啊，这个得浇水啊，施肥，还得啊把这个汁儿剪一剪什么的，修整修整的。 哎， 哎呀， 这就不是咱们球迷和康乐夏盟能做的了哈。 是， 哎、 我们 就要看。足协的各位领导了 啊，相关方面、 嗯、 我们作为看客只不过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哎呀你这花这个汁儿好像开的不是特别茂盛，我们给提出来了，也能不能解决还是靠人家专业人士的事儿了啊、 嗯、 你看绿色狂飙天秤座他说最有力量那句话他记得是 CBA 当年啊是首钢队夺冠那个赛季闵鹿蕾指导说的、 嗯， 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呢、啊 哎、是的，也希望国足哈今天晚上也不要失去信心，加油使劲踢出自己的风格吧。 哎，是一号线说了，哎呀这咱聊天是最高级15级呢，他说达到这可有点难了。 嗯呐、 啊、还是刚才那句话再送给您一遍，路漫漫其修远兮，您将上下而求索。 哎，15级不是让您明天就打15级，慢慢来呗。 啊、对呀、啊， 时间长着呢哈。 是，天天来，天天咱们争取给各位多加精、 就是嗯、 啊，大家升级能够更加的快速一些了。好，我们马上进入到广告和片花时段，夏盟康乐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陪伴着各位，一会儿继续的聊回来，各位啊。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入夜之后，随着低层湿度升高，将会出现轻雾或雾，气温也会快速下降。受雾天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能见度不太好，提醒司机朋友要提前有所防范，开车时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气温和今天变化不大，预计最高温度在13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还要做好保暖工作，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不太好，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0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7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长宜8355-8655。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送给国足一句话吧，让他们今天可以拼出精气神儿。 长点心吧，海燕儿，你长点心吧。 是的，是的，希望国足今天晚上都能长点心哈。这个心呢，用在脚下的足球上。 哎，这个国足要真有海燕儿那个能耐还行了呢，就是海燕儿在天空中高傲的飞翔，不管什么样的狂风暴雨都能够 黑色的闪电 啊，对呀，都能如此坚强下去。国足真的加油吧。啊，当然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想跟我们说说，一会儿是不是还有连线部分啊？ 啊，对啊， 的确， 这个， 咱们国足这边 也得聊一聊吧。 啊，对啊，国足是6:30，咱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 嗯，好的。 那现在是6:05左右，咱们还是先聊聊篮球吧。刚才有朋友特别说了，必须得连一下孙宝生老师啊， 说说琦琦。 哎呀，周琦最近好像在澳大利亚表现得挺不错的，咱们就如您所愿，马上连线一下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哎呀，孙老师今天是不是刚打完乒乓球啊？这挺开心的。孙老师问您第一个问题，周琦的这个表现您也是关注到了，想问问就是周琦他打这个澳大利亚联赛，您认为他跟 CBA 的水平是不是要比 CBA 强很多呢？ 这咱们没有到那个实地考察去啊，这还不好说。反而看那个现场看那个那观众也是稀稀拉拉的，应该说， 因为他刚打两场球，咱们也没看见一场有什么转播。因为我这个，知识就说这个路子比较窄吧，是吧？ 嗯。 还不知道从哪个视频能看到他。反正就是说他第二场比赛打得不错，上场35分钟，是吧？这个得了个2双17分，12个篮板，还有助攻和盖帽等等吧。但是呢，球队还是输球了。是吧？因为这个凤凰队呢是个新队，好像是说今天的那个核心队员休息是怎么着，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上场时间。 是， 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反正运动员嘛，就是你得有球打呀，是吧？有比赛呀，是吧？不管他怎么说吧，反正说他上澳洲去打一打，也是他自己的这个开阔眼界呀。提高这个国际比赛经验的一个挺好的途径吧。 是，孙老师，这个我们之前聊足球的时候啊，经常会说这个鼓励足球运动员去留洋，到海外的高水平联赛去打球啊。您觉得像刘传兴还有周琦去澳大利亚打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国内球员也选择比如到欧洲啊等等的这各地的去打球？因为澳大利亚其实这个联赛本身水平对抗性还是比较强的，孙老师。 是这样啊，就是尤纳斯带中国男篮的时候，他就讲过，说你们眼睛啊别老盯着 NBA， 说也可以到欧洲去。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吧，咱们这欧洲这个门就没打开呢，连窗户都没打开呢。所以说怎么去，说能不能去，这还是需要这个有人去搭桥梁吧，是吧？这个反正上国外打球呢还是有好处，特别吴磊也讲这足球嘛，是吧？最起码的就是说，能够他就是，切身经历吧，他就能体会到中国足球啊和世界足球的差距在哪儿，从个人到整体是吧，包括观念呀、训练手段、比赛中的一些处理啊等等，应该说是咱们一直也是提倡这个走出去请进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这个，出去，你比如上欧洲联赛发展去，是吧？谁来给你搭这个桥，是吧？你扣开这个门之后，我觉得是挺好。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也看央视转播这欧洲联赛，是吧？人家还是打40分钟的，每节10分钟，对抗啊、快攻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说还是挺好。因为他们整体来看，欧洲人的身体本来就是比咱们亚洲人身体素质要强一些个，硬朗、力量这回事。另外身高臂长啊，这控制范围也比较大啊，出去打一打见世面还是有好处的。 是。另外还有球迷朋友非常关心的就是中国男篮马上要进行这个集训啊，我看到有些队员已经到了这个集训队当中了。苏老师，您对这一波的集训队员们有哪些想要给他们建议的啊，或者说您更看好某哪几位队员吗？这一次。 我觉得时间也比较仓促啊。当然咱们队员们一直在训练比赛，就是应该状态还在。打了13轮之后呢，集训个一周左右时间就要和日本队打了，是吧？这个时间比较紧。另外呢，作为主教练来讲呢，他肯定是要那个挑自己有就觉得我在战术安排上有用队员。那么16个队员的集训呢，最后反正得下来4个，谁下来咱也不做这种特帅错。这支队伍呢，平均年龄呢是26岁，平均身高是2米01，是吧？我查了一下呢，25岁以下有8人，是吧？剩下的就是25岁以上的了，是吧？30多岁的也好几个，所以这也应该算一个老中青。就是从年龄结构来讲比较合理的，从位置上来讲呢，应该是中锋、前锋、后卫都有。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这一周里边，他们主要是应该跑跑战术为主。至于说看好谁怎么样，咱们也不好说，是吧？因为这个，也不能说，就是有消息说日本队好些队员也没来，咱们也不能那么想。反正下届世界杯呢，这日本他已经直接进去了，是吧？也不要说这就觉得好像双杀日本队应该问题不大，不要那么想，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好各种困难准备， 是吧？首先，这个对方还是比较快，是吧？也还有规划球员，咱们怎么去抑制对手，同时呢，把咱们自个儿的长处发挥出来，这是主要的。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 拜拜了您呢。哎呀，是孙老师，哎呀，忘问一个事儿了，各位， 用一句话是吗？ 啊，我这不是一句话 啊。 刚才有两位球迷朋友让我问问孙老师看不看国足，我心想别给孙老师添堵了。 孙老师还得这个打球呢。 啊，对呀，人家这早睡早起， 攒足精力要打球呢。 是，就别破坏孙老师的生物钟了。 哎，是的，而且不要破坏他的心情了。 啊，是， 嗯， 你看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啊。孙东玲他说了，这送给国足一句话：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人生没有遗憾。 嗯， 哎，说的真好啊。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在说这个国足晚上比赛的事情。9290说：“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呀。” 哎，是，哎呀，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句话，我想送给范加尔。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这新闻啊，今天上热搜了。 嗯。 哎呀，范加尔确实得注意点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还得注意安全才行啊。 哎， 你看 他怎么着了呀？快说说。 骑自行车摔倒了， 嗯， 啊，结果呢，那自行车据说还挺贵的，啊，周围人要扶他，结果他先说别去，先看我自行车怎么样，我没事儿，啊，这周围人说你还要啥自行车啊，你都摔倒了。 看来自行车的确价格不菲， 哎，挺贵的这自行车，啊，这是70岁的荷兰主帅范加尔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不慎就摔倒在地上，啊，他是扭伤了自己的臀部。不得不坐轮椅了，因为臀部出现扭伤情况的他没有出现在荷兰队的训练当中。而今天呢，哎，他据说是坐着高尔夫的球车来督战球队训练。你说老头 开着小电瓶车啊， 够潮的了。 是的，是的哈，也希望哈，也提醒大家，平时我们在这个骑车呀，包括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天气冷了，我们穿的也多了哈，行动不方便，特别容易摔跤。 哎，是，当然荷兰队现在好像这个情势非常好啊。 哎，对对对， 明天凌晨与挪威的一场预选赛当中，只要不输球，荷兰队就能进世界杯。哎呦，哎我咋感觉我 打平就能出现这个话是吗？ 我不知不觉毒奶了荷兰队一口啊。 哎，别别别，荷兰队人家还是有实力有底蕴的。 哎， 人家也是世界杯上的常客，橙色军团那可不是吹的。 荷兰队要送给足坛一句话什么， 嗯， 啊，世界足坛缺少不了我这一抹橙色呀， 没错， 我这一抹郁金香的颜色呀， 赤橙黄绿青蓝紫，人排第二呢。 哎，是啊，括号，但是荷兰队之前缺席过世界杯，还是那句老话，世界杯缺谁都照办。 哎，嗯，什么时候咱们进去了，那才是天大的新闻呢。 啊，是啊， 哎，等着吧，等着吧啊，看看谁又受伤了。除了老范加尔受伤了之外呢，这边 CBA。同曦老将昔日丽江在社交媒体上也说，透露自己遭遇到了脚踝处的撕脱性骨折，恢复期呢是需要2到3个月的啊。在他因伤缺阵的时间里呢，同曦送给宁波富邦队首胜。那这个赛季第一阶段常规赛，昔日出场12场比赛，场均打36分钟，砍下了15.5分、5.3个篮板、7.9次助攻、1.5次抢断。目前同曦呢1胜12负的成绩排在积分榜的第19位。那第二阶段的比赛是12月25号开打，也打15轮啊，依然会是赛会制的方式进行。 哎，所以说这个老将多么的重要啊！对一个球队，哎呀，昔日心想了，我这缺席了 也赶不上了呀。 啊，对，说我这缺席这几场，你看这，同曦竟然是1胜12负的战绩啊，而且输给了这个宁波富邦新组这队。前两天我看到了这个同曦，好像这个集团发了一个公开信啊，批评这个集团当中的还是什么相关的经理啊，包括有一些具体人士也被批评了。 嗯， 啊，结果有球迷眼睛尖一看，说这个批评这个经理叫什么什么曦啊，一查谁呀，啊？老板的儿子也被批评了啊，是就是同曦的这个曦，同一个字儿。哎，你说这咋办啊？这一个老将，各位这有这么大作用吗？一个老将，好的老将 真顶半支球队呀、啊 嗯。如果说第二阶段西热上不了场的话，同西的成绩会更糟糕。 是啊，啊，估计还得发好几回这个批评信呢。 嗯嗯嗯。 另外咱们这边也注意一下这个 NBA 那屋的事儿啊。NBA 最近最火的俩人谁呀、啊？一个杜兰特，一个库里。那 NBA 官方今天公布了东西部的周最佳球员。啊，这来自篮网队的杜兰特和勇士队的库里是分别当选了。杜兰特过去一周带领篮网队3-1的战绩，他的场均贡献32分，还有7个篮板这样的数据。而库里最近一周场均贡献24分，还有7.8次助攻啊，这俩人都是 NBA 的担当啊。 是的，火了好几年了，还是他呢。看来这 NBA 的后起之秀也得使劲了哈。 哎，是。 排球赛场当中呢，今天国手闫妮官宣退役，这个号称北长城的他呢，也正式宣布要告别排坛了哈。 哎呦。 今天在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今年哈也成为了这位排坛老将的谢幕战，他也随着辽宁女排拿到了铜牌。他今天在微博当中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文字，非常的感人啊。他说呢，希望每一天都能够一切随心，一切随性，一切安好。闫妮今年已经34岁了，她也是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周期和东京奥运周期的骨干力量，帮助球队斩获了2015年的世界杯冠军、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以及2018年世锦赛季军和2019年世界杯冠军。闫妮在2018年世锦赛和2019年世界杯两度跻身最佳阵容，也是中国女排副攻手中在世界三大赛斩获个人奖项最多的。那这个月的13号呢，他是被记者拍到了在这个辽宁体育局办了退役手续，只不过今天呢是正式官宣退役了，也希望他今后啊可以一切顺利。 哎呀，闫妮儿这队员我特别喜欢，北长城， 嗯， 有他在场上真的我放心，他那个双手一张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姿势有点像《圣斗士星矢》里边那个金牛座。最厉害的防守最强的那个、 是的是的、 那种感觉、就是能够给人带来踏实的感觉。 哎，你说这个排坛这边这两天也是退役潮特别多哈。 哎， 今天是闫妮，前两天是杨俊金吧，杨俊金也退役了。那随着这个冬季奥运会结束呢，中国女排也是迎来了这个新老交替，后浪要上来了、 哎、啊！但是谁能够顶替闫妮，我是目测没有人能代替闫妮、她的防守太强了，闫妮的拦网北长城啊，各位， 嗯， 呀，所以中国女排如果要是找不着闫妮合适的替代者，我感觉防守可能还得下降这水平啊啊，慢慢的再提升吧。 哎呀，你不要说这些了，本来这个国足这边就够让人糟心了，你还让我们再去惦记着女排 啊？咱们 哪有那么多心啊？ 行，咱们今天就可劲儿惦记国足啊， 就是 啊，国足这个防守好像也不咋地啊，是吧？ 所以得摆3层大巴呢。 咱国足有没有北长城啊？这个啊，好像 国足 啊， 国足这个防线是豆腐渣工程， 是啊，希望 咱没有北长城。 咱希望咱防守不行，进攻咱给力也行。 嗯嗯嗯。 你澳大利亚能进咱俩，咱要能进你仨，不也能赢吗？对吧？ 嗯，是。这会儿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送祝福给国足啊。哎，怎么大家这会儿又开始说起了喝闷酒的事儿了呢？ 因为 比赛还没结束呢。 1908刚才提起来这个梗的，他说他好像，今天要喝酒怎么着怎么着的、到底喝的是闷酒啊，还是开心的酒？哎，11点过后您还喝酒啊？不建议。 对呀、太晚了。 是，太晚了，别喝酒，喝点果汁什么就行了。 明天早起喝。 啊，对。 从早上 实在不行，您要来点带气儿的、来点碳酸饮料也行啊，别喝酒了、太晚了。 对，碳酸饮料都不建议喝。 哎， 不过也能理解大家，你说看完比赛了，心情或激动，或愤懑。哎，总得来点什么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吧。 一旦输球了，喝点碳酸饮料还有好处的，为啥呢？来杯可乐，直接这个气儿，您打几个嗝，把气儿都打出去了，就不生气了，对吧？ 就痛快了哈。 哎， 当然也可以吃点喝点。有朋友说这要么吃烤鸭吧，又大晚上吃烤鸭。 哎，是。这边刚才有朋友提到那乾隆白菜的是吧？这搭配的。 这梗还没过去呢。 是这个得说好长时间了。 嗯。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EK 说了，刚才我们介绍范加尔的摔这一下70岁了，说运气好没啥事儿。 哎，其实挺危险的。咱们这边就有一个就是老说法嘛，说这个人到了岁数吧，特别怕摔跤，一摔吧就好多麻烦事儿。 对， 嗯， 千万别摔跤。国足今天比赛，我们希望他也别摔跤，能顺顺利利的。当然了，在现场当中，澳大利亚反正那身体也都挺强壮的， 那是 动作也很大。我观察到第一场比赛啊，哎呀，他把吴磊防的有点像什么呢？ 嗯， 像老鹰捉小鸡似的。 哎呦， 他们都大老鹰，然后吴磊又像小鸡。 不是，他前面还有个鸡妈妈吗？ 关键咱这鸡妈妈在场边叫，大喊大叫，这李铁知道也不能上场就护着李铁，这个 鸡妈妈护不住了 啊。是啊，哎，我希望今天咱们这个国足队员们翅膀都能支棱起来，哎，咱们也都是战斗机， 哎， 咱都 今天变不成这个老鹰，当一回这个强壮的小鸡也可以 啊。对，咱们这个国足的战斗机上面都带上导弹的啊，必须得这前场，尤其这几个吴磊什么的，尤其是边卫，我指的， 嗯， 边前卫，你必须得助攻能攻上去才行，光防守防不住啊， 哎、 各位啊， 速度也得起来呢。 哎， 你说他们要都是博尔特，该多好呀！ 哎，博尔特的速度，哎，各位觉得博尔特的速度退役这么长时间了，反正他肯定比我跑得快就是了。 哎、那必须呀、 啊，是、啊、 人七十岁没准跑得也比你现在快呢。 哎，我觉得博尔特来参加一个随便参加一个什么运动会， 嗯， 用50%的劲儿跑第一都没啥问题。 哎，倒着跑 啊，是。 你说他要是加盟国足的话，把他规划来，他不是也能踢球吗？ 他之前好像想转行去， 啊、他之前就是想踢球了呀。 他去澳大利亚一个俱乐部试训了。 啊，对。我有印象， 对 呀、啊，不让他来咱们这儿呢，起码速度这边， 反正哎，你看他这个速度怎么样？ 两翼齐飞飞不了，我们从一边开始攻破。 啊，博尔特说了，不行啊，我跑再快，国足队员传不到我脚下也白扯呀。 我跑得比球还快。 啊，是。 你们那球到不了我脚下。 啊，是。另外他，博尔特也说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哎， 这国足这个这趟，什么叫？旧船票登不了国足的这个规划的船了呀，是吧？ 是的，这 规划这劲儿已经过去了，好像、 哎、错过我们那个浪潮了啊， 哎， 有点可惜。嗯， 是，你看，哎，博尔特最近采访还是很自信的。 哎，人家有这个自信的底气啊，就还是那句话，你有实力啊，你自信一点，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你没实力，你跟那儿自信，别人就会说你自大。对吧？ 是， 你看这个博尔特最近采访的时候呢，还说目前还没人能打破他所保持的男子100米和200米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说啊，他说虽然不喜欢，但还是会为了粉丝而摆出他之前那个闪电的造型。那对于这个牙买加男子短跑选手没能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以及在4x100米比赛当中仅排第5的情况，他也遗憾的摇头表示看起来不大好。 哎呀，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看起来不大好啊。他还说呢，现在的运动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破他在2009年创造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和19秒19的男子200米世界纪录。其实哈，这两项纪录自诞生起基本上就没有受到过威胁，他始终是那个 number one。 是啊，哎呀，真有自信。但博尔特这个自信，他不是说自大 啊，对， 他真 的是有底气。 对，哎，确实他说了这意思啊，我就是要参加，那意思博尔特说参加东京奥运会啊，人家也能有好成绩。 哎， 你看这有实力的人就是有底气啊。一句话送给国足，你的底气来自于你的实力啊。哎，这边我们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把李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哎，康乐、夏萌你们二位好。 李老师好。 李老师这边，哎呀，这刚才我们已经请嘉宾预测了，好像对国足今天对澳大利亚晚上11点的比赛也不是特别的乐观。李老师您这边乐观吗？ 那肯定不能乐观啊。上一场咱们连线说阿曼那场比赛，我当时就说从情感上我跟你连线的那些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心情，希望1-0、2-0、3-0。但是从理智的角度，我觉得那场比赛平局的可能性更大，那最终还是让我严重了，对吧？1-1最后的比分。所以这场比赛面对着比阿曼实力更强，首轮我们0-3输给的澳大利亚队，那就根本就谈不上乐观两个字了。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对中国队而言，对李铁而言，确实是一场关键之战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出现形势比上一场对阿曼之前，应该说对国足而言更加的险恶啊。这场比赛真的不能输了。 如果再输了的话，那基本上明年那四场比赛就基本上就陪太子读书了啊，这个纯粹是荣誉之战了，没有什么实际的争夺出现的意义了，所以这场比赛是不能输的。我们看在赛前李铁也说了一个小目标啊，但是说是小目标，其实这目标我看一点都不小，因为他提出了要比第一场要打得好。那么第一场其实当时国足的信心，李铁的那种心气儿更高，那现在要说比那场要打得更好，那我觉得理解起码是别再丢三个球啊，这个比如说能不能丢改丢一个球，我们进两个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小目标。另外一个呢是每球必争啊，这个就是说明了要死战到底，对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特别是在场面上处于下风的比较长时间的那种状态，他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心理准备、思想准备还战术准备、人员准备。最后一个呢，就是给对手制造更多的困难。那这三个目标加在一块儿，我觉得就不是小目标了。所以这场比赛的前景固然我不能说乐观，但是对国足这场比赛会打出一个比较顽强的这种过程，我还是有信心的。康伦， 哎，这边看到了我们的听友涂晓东，他说今天晚上他预测国足触底反弹，必须2-1干掉澳大利亚队啊。他说力铁为证。哎，还是很乐观的一个球迷。当然我看到有其他的朋友也是纷纷的分析起来了李铁指导的这个帅位的情况。有人分析了说，这场比赛一旦要输个0-3这种比分类型或者更大的比分的话，可能李铁指导的帅位有可能会不保等等等等的。这一方面想听听李哥老师的相关分析啊。 我觉得现在讨论李铁的帅位不是当前这场比赛之前的一个比较急迫的话题，哪怕就是这场比赛万一输了，对吧？中国队基本上没什么出现的可能性了。那么明年那四场比赛，那是不是要换人？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啊。这场比赛最终的比赛结果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比赛的过程也非常重要啊。比如说这场比赛，我们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像对阿曼的上半场那样一种过程，然后最终的结果呢，比如说是1-2，是吧？2-3这种比分。或者0-1的比分很接近啊，确实比上一场0-3要有所进步啊，无论是结果上输的少多了，另外在过程上跟对方形成对攻，也有一定的进攻机会，也有不少的射门次数等等啊。总而言之就是把李铁执教这支国足以来的这个磨练的技战术啊，特别是把四名规划球员的能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我觉得他明年即便这场输了，他明年是不是就一定要换李铁也未必啊，这个要看他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过程的表现。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目前中国队如果这场比赛输了，没有出现希望了，你明年请谁来再打那四场比赛意义也不是很大，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接手。第二呢，就是我一再说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的中国队的主教练的帅印，他不是一个香饽饽，他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没有人特别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啊，这个再加上目前无论是从联赛也好，还是各个中超中甲俱乐部的这个财务状况也好，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所以呢，那些我们期待之中的那些国外的那些比较有实力啊有个性的那些教练员，我觉得都会望而却步。中国足球的事情到有钱特别红火的时候，这些外国的教练我觉得他还有可能来，愿意来，但是到当下的这种足球已经进入到比较冰冷的状态，进入到了低谷的时候，那这些外国人不太会有跟我们这个好像是同仇敌忾啊，是吧，往狂澜于既倒啊，这些外国的职业教练有职业精神，但他没有跟我们的这种这个责任感，所以我觉得李铁未必就一定会下课。 李老师最后的点评我认为非常的精到，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听过很多次的包括跟同行之间交流的一句话。我同行啊，包括这个球迷朋友，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最终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的人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啊。 对，这是一定的。 是，好的，今天这一时段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李哥老师，分享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下回再聊，明天聊。 好嘞。哎呀，这个死丫头这突然提出来说范志毅范大将军，他认为就可以接这个 活，他绝对不会接的， 不会，真不会， 他何必给自己找这些事儿呢？ 而且这个事儿啊，我真的觉得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对， 接一个主教练啊什么的，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方面的事儿。大家想想吧，就是李铁指导当年他下的这个决定，也经过各种什么面试啊等等的，准备 PPT 啊什么的。啊，唾沫星子横飞在那个现场，我看到那个视频啊，啊，自己能达到什么什么目标，包括你的履历都得对应上之后，才能够说国足这个主教练啊，人家这，啊，包括看朱广沪啊等等，都是当时的评委，好像说李铁指导当时全票通过的， 嗯， 啊，国足这个帅位，尤其男足这边选拔。应该来是非常严格的，这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教练他上岗哈，绝对不是因为说这呼声特别高就上岗了，肯定后边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下课呢也绝对不是因为呼声高而下课的，所以这个里边哈门道特别的多，咱们球迷呢这个高喊下课也好，或者说怎么着也好呢，也只是表达出我们的一个情绪，人究竟下不下课，怎么下课，什么时候下课，也不是咱说了算的。 哎，是，确实作为内部人士啊，尤其专业人士，他们会知道其中很多的所谓的弯弯绕，但我们这个媒体啊，包括球迷朋友们，只是看到表象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它是存在的某种的信息的不对称性啊，所以您做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当然大家怎么想怎么看的角度，这是各位的一个就是看球的喜好， 嗯， 我认为都有道理。 哎，樱木花道还说了，说这个主教练好找，国家队这个就像一口锅哈，得找一个专门来背他的人。 哎呀，是，反正国足的这个主要矛盾啊，实力的主要矛盾应该还是在于球员能力的一个提升，主教练我认为是雪中送炭一点，甚至说是锦上添花一些啊，主教练就算李铁指导他现在属于是国足的背锅侠，这抵挡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批评啊，但我认为很多现场的这个国足做不到的东西还是出自于队员的身上啊。 嗯， 你看 啊，大家对于今天晚上国足的比赛有哪些希望或者哪些寄托，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哈。 哎，你看，另外说到今天话题，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你格外的力量，这个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这个格外的力量，我看大家很多人分享都是菜。 对，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美食给您的力量太大了。 我看女生宿舍太坏了，净发那些特别勾人食欲的，什么你看 啊， 小河虾还有卤煮。 哎呦， 讨厌。 太好了，发吧。 啊，还有猪肉炖粉条子。 哎呦，这是把我的馋虫勾出来了，一会儿下节目是更好的就吃东西啊，是吧。 希望这个国足那边哈也能够有一些事情，有些图片可以激励他们就好了。 国足吃的挺好的呀， 人都厨子都带去了嘛。 对呀，这边语文数学他说了，国足必胜 名字 啊，对，国足必胜爱咋咋地， 嗯， 这个国足加油了。 哎，是，宋彦军也说珍惜当下好时光，寸金难买寸光阴啊，这是他激励他的话。 哎， 还真是。哎，前两天不是看一个小品吗，就说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有点时间，咱就刷刷手机，玩会儿，看会儿微博，看会儿微信啊，看会儿这个抖音什么的，然后这时间慢慢的就没了。哎，我特别想把这句话也送给国足，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哈，你这一场一场的让球迷老失望老失望的。 哎， 这个慢慢的这个人心就是这样的，会冷也会散，这个最终可能时间到了某一个节点，你回头看一看，你身边一个人都不称了。 是，这边，哎呀，说到时间都去哪儿了，国足今天在场上咱们倒脚稍微利索利索啊，别一看二停三等，结果传来传去再传丢了什么的，最好简洁一点。澳大利亚这个队，我认为他这个第一场打下来，他技术还是相对粗一些的，用身体啊，咱们看国足怎么样用一个巧劲儿。某些国足运动员，我觉得啊，在这个技术能力上面不亚于这个澳大利亚队，还得是敢打敢拼。这边还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也说了，帆海他说了。哎呀，这个输到了这样，他说都没下课等等，我理解您这意思啊。他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啊，关键还是一个让他下课了，李铁下课了，谁接的问题啊？可能也没人愿意来 接 了。接 不了，这个时候你女足那边解决了吗？都没解决。 哎，是， 这个烫手山芋怎么可能短时间之内解决呢？ 啊，对呀，国足反正现在主要矛盾的，所有的 重心重点都放在男足世界杯这个事儿了，好像女足这边，哎，这怎么还没出来呀、啊？这主教练啊， 对 呀、 啊，我今天还看见 这 个，这 不忘了呀？ 哎，有可能哈，我刚看这个，有些自媒体吧，他就会去揣测、揣摩这个事儿。那说了半天呢，其实也没有掐中要害哈，这个反正都等着吧。 自媒体有时不靠谱、各位 还是不靠谱、 哎、自媒体有写的这个是啊，什么细节写的特别的这个， 好像跟他就在旁边看着似的， 好像他给人安了一个针孔摄像头似的、啥都看到了， 好像他就是评委似的。 哎，我今天在某一个自媒体看到特别搞笑的一个图片，我给各位截出来了，马上给各位发到听听 FM 的聊天群里边、是什么，某自媒体的还挺火的一个博主预测今天晚上的什么首发阵容什么这那的，结果我一看把张稀哲写成了张信哲， 哎呦 我心想 好嘛，来一首爱如潮水 啊，是那这个是啊，这我说我心想国足要能踢得像张信哲也行啊，如此多情啊、让我们这哎有点欣赏的余地了是吧， 迷得对方眼花缭乱的、 哎对，我马上给您发过去啊。 哎，好嘞好嘞、你发的时候呢我也说一说这个规划球员的事情吧啊，规划球员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在热议怎么用啊啊，还有说这是用完之后国字号比赛打完了他们该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先来说一说这个骆国富吧，骆国富呢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就回应了球迷的私信啊，他还回私信，这人也确实挺友善的，挺友善的。 对 他表示自己不会回巴西，因为有媒体呢就通过社交媒体哈就给他发私信说，我是你的超级球迷，我喜欢你在广州和国足的表现，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回到巴西，我都会支持你。这个骆国富呢不光是回复了这名球迷，还用中文写道，我不会回巴西。 哎， 看看人家就在这儿给你表明决心了。 是这个对比的是谁呀、啊对比的肯定是这高拉特了是吧， 对比那些着急忙慌要回家的或者是在那儿也不回来的啊。 对呀、当然了，中国队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呢，规划球员大部分会随大部队返回中国备战中超联赛，其中有一位就是阿兰呢可能会请假返回巴西，阿兰呢小孩现在生病了、他得回家看看孩子、包括家人很久也没见了，确实也是比较思念啊。 是的，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规划球员去哪儿呢啊，确实可能规划球员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这十二强赛打完了之后他们何去何从，但是呢就有一些这个网友啊很有才华，就大概自己写了个剧本哈、 哎呦， 把谁去谁家找妈妈啊都给安排好了，来看一看您觉得靠不靠谱哈。蒋光太哎可以加盟山东泰山，目前泰山的后防线呢这个球队一直不满意，蒋光太拥有规划球员身份，对于球队未来征战亚冠联赛有很大帮助。艾克森重回上海上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曾经效力过那儿嘛，而且也很喜欢上海这个城市。海港队在胡尔克离开之后呢，前场稳定的攻击点就变少了，艾克森现在是中超射手王，如果去到上海应该也是不错的。阿兰曾经效力过国安，那现在呢国安的一系列情况呢也不太好，深圳队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深圳队需要一个持球护球突破能力都不错的球员，所以阿兰选择性也很大哈，很多。陆国富这边呢因为年纪大了，长时间呢也没有在顶级球队的连续出战记录，所以接下来去中超的中下游球队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是 哎，反正都让大家留在中国。 是，当然了、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有些分析跟这个说法还是不同的。 哎，是的， 有一种分析认为这些人扒拉来扒拉去，就一个蒋光太好像说这个下家比较稳，其他的人由于可能年纪稍微大了一些，俱乐部考虑性价比不高，有可能就找不到下家等等等等的。哎呀，所以规划球员们踢完这个世预赛之后他们的未来如何也是他们需要担忧的一件事啊。今天我们晚高峰五点到七点给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给您格外的力量，另外今天晚上有国足的比赛对澳大利亚，大家也送一句话给国足给他们更多的力量吧。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啊。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送给国足一句话，呵呵，不送别的啊，送一句话给他们，希望他们今天晚上的比赛呢都可以打起精神来，踢出血性来。 踢不赢，你们就该回来还得回来吧， 肯定得回来，隔离嘛，得回来的哈。 哎，是 回来还有这个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要打呢。 啊，当然有些球队好像最近状况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啊， 你看这个天津金门虎俱乐部，我看有信儿说了，欠薪好像多达2个月，目前也没有任何的解决的迹象了。 哎，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国字号，你看这个前途未卜的情况之下，中超联赛又是这一番光景，也让人特别痛心哈。这个中国足球该何去何从呢？ 哎， 确实，金门虎呢在赛季之初就遭遇到了退出职业联赛的危机。不过当时在当地体育局啊，还有政府的帮助之下呢，好歹是复活过来了，并且在主教练于根伟的率领之下，也打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球队当初的稳定呢，也让不少球队非常的羡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发薪政策一变再变，一拖再拖，对于球队的士气来说呢，是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天津市政府和体育局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球队已经遭遇到欠薪2个月了，目前也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值得一提的就是，实际上很多球员还被泰达拖着去年的大部分薪水。 哎呦， 如果这个旧账算上新账，全部压在球员肩上，那金门虎今年的保级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哎，是，总之这账要能算明白也行，多点时间啊，就怕啥事都是糊涂账啊。 账是能算明白，关键算明白了没用啊，就我发不出来给你啊。 哎呦，那更难受了， 就太难受了，是吧？就是我明知道我这个 欠多少钱， 对， 就是到不了账啊。你说这事儿 是的，所以这很士气很受打击哈。 对，我们经常讲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竞技体育俱乐部来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呀。各位这边也给各位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哎，羽毛球我看到了最新的世界排名当中， 好像这个排名榜当中已经没有了林丹的名字了。 哎，是的，林丹呢，因为在这个去年七月份宣布退役了啊。其实，在今年上半年，他还是能够在排行榜当中有显示的，排在第25位，这也是中国选手当中排名第三高的球员了。不过到这个月，准确的说到本周呢，他的排名才由于时间的原因正式被移除。但无论如何哈，超级丹带给我们的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受，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除了超级丹之外呢，这边女足的比赛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中国足协女超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呢是继续在昆明海埂进行。昨天在保级组第二轮的两场比赛当中，山东体彩3-2逆转战胜了北京北控凤凰，河南建业女足1-0小胜四川女足。咱们北京队这两粒进球都是由老将马晓旭包办的。 哎呀，小旭太厉害了。这边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昨天北京市的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启动，据统计截至昨天的晚上6点，过审人数是共计3078人。所有的招录岗位当中，北京市公安局一线执法岗位报名人数是最多的，包含了一线执法职位等等啊。这些职位呢过审人数均超过了100人，其中一线执法职位过审人数为489人。同时，北京市平谷区地震局的综合管理岗的竞争最激烈，竞争比为39:1呀。而且本次的报名是持续到11月19号的晚上6点，而公共科目考试的时间是定在了12月12号。呀，所以说大家有这个兴趣和想法的，赶紧报名吧，您呢？ 关于铁路这边呢，新建的京滨铁路是京津之间的第二条城际铁路，也是京津冀区域铁路网的组成部分。通过向河北承德方向延伸，京滨铁路呢将会实现与京沈客运专线的衔接，形成天津与东北方向联系的一条新的通道。那日前呢，京滨铁路已经进入到了全面铺轨的阶段，正在铺设钢轨的京滨铁路全长56公里，往返上下行需要铺轨的长度呢是112公里。据了解，这个铺轨的工程只要20天就可以完成了，建成之后北京直达天津滨海新区只要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 另外也关注到了这个事儿啊，说哎，我发现挺火的，好像是叫什么交友盲盒。 哎，对， 哎，这个还是新出来的， 1块钱买个有缘人。 哎呀，有这好事吗？ 有这好事吗？ 给我批发100个。 哎呀，我跟你说这好事啊，你都得碰上了之后都得打一个问号 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得加小心了，各位。 对对对 啊，这说的就是要留神的，只要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有缘人的联系方式，或者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匹配出去等待有缘人啊。这种盲盒交友的社交方式出现，律师提醒各位，这种玩法有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就不要跟风上了，各位。 哎，是，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详细说，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有不少这种业务哈，你可以花个几块钱，买一个陌生人的联系方法，价格再高点呢，你可以看对方的照片呀，或者选择对方的地域。这个网上销量最高的一家店铺，据说月销量在3000笔以上 啊，这么多啊， 还挺多人热衷这个事儿的呢，哈。 是啊， 但是呢，就是咱们的记者也是搜索了一下，发现，在电商平台此类商品的评价当中，有不少人的留言都是，买到了联系方式是个微商，就是让我买东西。哎呦，你看看吧， 对啊， 没那么好的事儿吧？其实就是哈，我花钱把自己拉到了一个购物群里边去。 对呀，啊，这个我觉得吧，这朋友没被骗钱就不错了。 哎，真的是这样。 哎，是，当然这个律师也提醒了啊，对于经营此类业务的商家或平台呢，若将盲盒里的大量个人信息贩卖给他人，情节严重的，以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啊。 嗯，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高大上的事儿吧哈，说一说《红楼梦》。 我爱看。 我就知道你爱看。由荷兰汉学家、翻译学家马苏菲、林各、 舒哥舒喜斯三人合力完成的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的《红楼梦》最近正式出版面世了。据说呢，为了完成这一套译作哈，三位汉学家和翻译家共同历时13年。该书呢是硬皮本，分成4卷装订，由雅典娜神殿社出版。到目前为止呢，《红楼梦》的外文翻译语种一共有20多种，如果加上国内的少数民族的语言，那就有30多种了。那在这之中呢，包含韩文、日文、越南文、泰文、缅甸文、阿拉伯文和马来西亚文等等亚洲语种，以及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希腊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意大利文、荷兰文、德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瑞典文、法文、英文等等欧洲语种。 哎呦，我这相当佩服了。 对，但是他们看得明白吗？ 另外他翻译能翻出原汁原味，这个太难了。 对，这个非常难，有的时候这个翻译可能就会大打折扣了 啊。对啊，你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有个叫所谓的护官符，大家都学过，这比如高中左右的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屎，这咋翻译啊？很难吧。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太挺难翻译的是吧。金陵，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去了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文化的方法，就是去学习它的语言。 哎，是， 不如让大家都来学中文吧。 对，比较难翻译啊。当然了，人家翻译过来，我们也是鼓励的， 哎， 确实难翻译。还有一句我想起来了：“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啊，就是我觉得能把这几句要能翻明白了，哎，我是买一本，关键荷兰语我也看不懂啊。 哎，你也看不懂啊，就是给荷兰人看的嘛。 哎， 有说这个什么《红楼梦》还有《源氏物语》，包括韩国的一个什么书我不记得了，号称什么东方三大文学。 哎， 但是后来我小的时候也看过《源氏物语》，我也挺看不懂的。那后来老师就跟我说，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翻译就省去了很多这个日本民族文化的一些东西吧，就让人无法去体会其中的精粹。 哎，是，所以要想真正的原汁原味了解某一本名著的话啊，学那国家的语言吧，然后就看吧。 哎，世界都来学中国吧，学中文吧。 哎，是，这边再给您介绍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某位男士啊，这是汉口的王先生，11月15号去医院啊，结果他这血液啊给他透析出来了2升什么？油浆。我看那图了，真的。这医生特意给他看的，说我不是为了吓唬你，我是为了让你看一看自己之前肚子里有多少的油啊。他说这个先生看完之后了，就对于高血脂有了一个切实的体会了。 好可怕。所以我们这个饮食方面还真的得规律起来哈，要健康。 没错， 这个什么高油高脂的、高糖的、高盐的等等，少吃最好。 没错。 哎， 另外你看这个事儿， 这个事我想说一说呢，桑塔纳这个事儿，因为对我来说桑塔纳真是太有情怀了。我们家第一辆车就是这个车。 哎呦， 我在驾校学车也确实学的就是桑塔纳2000 啊。我们家第一辆车是这个劳斯莱斯。 哎呦， 还是开玩笑，开玩笑。 哎， 不是，是玩具车，我买小时候玩具车。 那 第一辆， 那你这个规格也挺高的 啊。 确实，桑塔纳啊，真的是作为中国最经典的车型之一啊，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啊。那最近呢，一份上汽大众扬州仪征工厂2022至23年车型技术改造项目计划书在网上流传。那其中呢，包括了新桑塔纳以及桑塔纳昊纳等等5款车型，都在进行技术改造之后，设计产能为零，那就是可以说明哈，这个桑塔纳真的要告别大众了。 哎，是，哎呀，真是承载着很多人的 真的 记忆的一个 一个桑塔纳，还有一个捷达。爸爸开捷达，妈妈开拉达。 哎呦，是啊，这都是对仗相当工整 的。 哎，咱们今天的话题给各位介绍完资讯之后，再多聊几句吧，还有几分钟时间，大家聊性很嗨呀。 是的， 看看各位的点赞助力榜，现在一个情况有没有一个改变呀？第一名1908，第二名爱吃水煮鱼，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名孙东岭，第五名9489。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哎，我看很多朋友那个还在说啊，自己家车， 啊，是 第一辆车是飞哥啊。 哎呦， 啊，那第一辆车还有凤凰的呢 啊，第一辆车不是齐达内啊，飞哥。 哎 我看康乐发了一张这个平平无奇 啊，是 杨过的照片啊。 对， 希望今天澳大利亚看到中国男足，认为哟平平无奇，然后我们就给他来个反转。 哎，我为什么发杨过这个图片啊？杨过 有寓意的哈。 啊，为什么叫杨过呀？ 嗯， 杨过， 因为他爸爸，他爸爸杨康不是大坏人吗？ 啊，就是给取名，郭靖给杨过取名。 嗯， 说过就是改之，自改之， 啊， 有过必改。我想国足也是，有错咱就改，啊，有什么之前犯的错误，这场比赛咱不犯了，咱对澳大利亚是不是有可能也拿下了，对吧？ 哎，希望如此。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哎，虽然在晚间的11点钟打响哈，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关注的。我们家里人我也看见了，啤酒也准备好了，小菜也准备好了。 哎， 今天晚上就希望这个比分哈。咱们不求说一场胜利，这个不奢望，但是就希望这比赛打得不要难看。 没错，我看到有个朋友送给国足一句话非常好，说国足要对自己有充分的认知。 嗯， 我很弱，但是我不放弃。哎，我觉得这个精神好。 是的。 比如说我很帅，但我很谦虚。 哎，比如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哎呦， 嗯， 那这个好像说的都不是我们这屋的，我们这屋长得都挺好看的。 哎，是的， 聊天室里都很好看 啊。 但是我们要精神上有这样的一种对自己，哎，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啊。 嗯， 我总有另外一个优点能胜过你澳大利亚吧？ 哎，我很弱，但是我有精神呢。 是， 嗯， 来，咱们听一下这首《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啊。 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我就是我。 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下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 这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 又是激昂又是低首，非常善于等候。 哎呀，听完这歌我对国足有更大的期待了 啊，有点小信心了，是不是？ 国足，我很弱，但是我很坚强 啊，我要踢出属于我自己的风格。 我很差，但是我 没那么强啊！别说他差，差都难听啊！我没那么强，但是我希望变得强大。 哎，是，但是我内心强大。 嗯嗯嗯。 你看，哎，就是，但是这转折